大家好。感应篇在第37节，是第四个大段，讲到恶报。以前面两句作为总纲，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义理两个字好深好广，能明白义理这种是大学问，中国古人所谓的实学，实学就是真实的学问。真实的标准是什么？完全可以得到受用，不是玄学，是我们切身的吉凶祸福，这才叫实学。我们以出家人来做个比喻，义就是应该要做的，应该要做的你要做，非义而动，非是不应该做的。不应该做的你如果去做就是恶，不单止是恶，大恶。顺住理去行，这种是善，这个理是什么？理就是圣德。如果违背了理，那亦是大恶。我们虽然有些时候好像不见得是很大的恶，又怎知累积起来就变成大恶，即小恶就变成大恶，即大恶就变成极恶，它道理在这里。我们出家人怎谁信义理？佛和我们做出榜样，菩萨和我们做出榜样，历代祖师大德都和我们做出榜样。佛菩萨的榜样是绝对的标准。祖师大德的榜样放宽了，为什么？怕我们做不到。所以尺度就放宽了，放宽了，但是还未有太大违背，所以他仍然能成就。如果将义理两个字忘记了，心行完全相违背，那个出家人必定堕阿鼻地狱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佛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？一心求道，修道，行道。道是什么？道是真实的界定位，这种是大道。如来一生所讲的一切法， 归纳起来就是界定为三学。由此可知，义理亦有三层，最高的义理是慧学，其次是定学，最下是戒学。我哋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同三学相唔相应？我哋要从呢个地方着眼。定位太高啦，最高要学。点解呀？唔学就唔会成就。上了生死出三界，非定位不可。戒学最殊胜嘅只係人天福报咋。免堕三途。各位一定要清楚。想喺呢一生中了生死出三界，就算念佛求生净土亦要定位。念佛最低嘅功夫亦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咁先能往生。功夫成片就係初级嘅定位。冇呢种功夫就唔会往生。你念佛念得再好，持戒再严，念佛仲系人天福报。所以咩叫定，咩叫慧，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中国无论任何宗派，无论任何学佛人，冇话唔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就系定位嘅标准。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就系定位。咁就系禅定啦。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咁就系慧。如果我哋对外面境界仲会受诱惑，六根接触六尘，心仲会动摇，那个人持戒再好，念佛念得再好，唔会往生。所以要往生，一定系受得住诱惑，唔为境缘所动，一向专念，那个人就绝对得生。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在这里，绝对不要搞错，非以背离。现在的社会我们看到就太多太多了，最显而易见的信徒喜欢某一个法师，亲近某一个法师，那个喜欢有感情在里面，那是非议，是背离。法师巴结信徒，那个信徒有权有势有财富，就怕那个大护法离开，那是非议，是背离。俾你四时供养，等你过得舒舒服服， 道心完全冇咗。呢种人一般人睇嗰个系大护法好啊，其实佢系乜嘢？我哋眼中睇咁系大魔王，唔系大护法啊！你无量劫嚟呢一生好难得人生闻佛法有个解脱嘅机会，佢一下将你拉住，佢系魔王。而家有好多人将魔王当做善知识，将十恶业当做善知识。咁就错啦。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做好榜样，出家人你呢一生你究竟做嘅系乜嘢？我哋细心谂下佛陀一生，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，呢件系我哋第一件要学嘅。第二呢，几乎用全部时间一夜唔停，勇猛精进修戒定慧三学，自己修学有心得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咁系无量功德啊！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三衣一钵，心永远清净平等觉。我哋凡夫睇到佢生活清苦，佢里面嗰种乐受，我哋冇办法想象到嘅。呢一点我哋要清楚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同各位讲，冇经营过道场。释迦牟尼佛一生冇道场，竹林精舍、奇树及孤独园嗰啲场所都系有主嘅，佢哋邀请佛喺嗰度弘法，佛系喺嗰度暂住嘅，所以我哋睇到佛经上佛在。佛喺边个地方冇讲佛住，住就系佢嘅家，家先住。佛喺咩地方，嗰、那个喺同住完全唔一样。喺系冇家，住系有家。所以修行人，嗰啲诸佛菩萨都系再来人，尚且是这样示现，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人，业障深重的凡夫，如果有那些事务来劳累，我们的道业绝对被毁弃了。所以我时时劝同修真正学道，好像我呢种程度，我好幸运，一生中唔管人唔管事唔管钱，无时无常嘅操心，先有咁嘅啲咁多成就。如果叫你管人管事管钱，就弊啦。我哋自己要谂下，细心谂下。我哋出家为嘅系乜嘢？ 唔好违背咗本愿啊！出家系咪去经营一个道场，占有一个道场？好似社会一般人咁，呢个行业之中争名夺利，系咪搞呢啲？搞呢啲，如果你有呢个福报，你亦能得到啲，但系转眼之间，阿鼻地狱去啦。我喺呢一生中，有人送道场俾我，我唔接受。简凤文当年送杭州南路嗰个道场俾我，我问佢：你系咪想害我？佢听完呆住咗，佢话：法师，我点会害你？我话你送道场俾我就系害我。道场要唔要管理？佢话当然要管理。道场要唔要开销？当然要开销。你唔系害我咩？最后我同佢倾条件，你送道场俾我得，道场你管理，开销你负责。佢全部答应啦，咁可以。岌头得，我仲系唔管事。咁等于系挂个虚名咋，绝对唔管事。我哋个心先能转日，每日读经，唔读经嘅时候思维惊异，时时刻刻佛陀嘅教诲盘旋喺心度，中文叫怡情。久而久之，话唔定遇到咩缘，就有个误处。佛呢个意思懂啦。所谓小疑有小误，大疑有大误。呢个疑唔系怀疑，系你太深啦，唔懂。但系时时谂住，话唔定几时遇到机缘就明白啦。如果你有事务粗心，你一日到黑想嘅系乱七八糟嘅事，嗰啲事务唔单止障碍开悟、障碍定，亦障碍戒，戒定为三学，通通俾障碍住。一日到黑生起嚟嘅系乜嘢？生起嚟系烦恼，系妄想分别执着。换句话讲，你喺度造业啊！咁大错特错啦！所以我喺一生中讲经嘅时候，亦时时讲到道场绝对系在家人嘅居士嘅，在家人建立道场。礼请出家人去弘法利生，好似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，道场都系国王大臣大副长者佢哋嘅，佢哋礼请释迦牟尼佛去讲经说法，度化众生。出家人对五欲六尘丝毫唔沾染，咁好啊，清净自在，永远保持你高度的智慧，一丝毫都不沾染。所以一定要有个出尘之心，超世之心。仲想争夺道场，霸占道场，具有道场，控制道场，这个是轮回心。轮回心参禅念佛 讲经说法都是轮回业，还是出不到六道轮回，而且罪业还非常重。重在哪里？你揸住佛的招牌做轮回业，所以果报在地狱。如果不是佛的招牌，果报未必在地狱。只要揸住佛的招牌做那种事情，没有一个不堕阿鼻地狱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的。如你两个字要搞清楚，这两个字深广无尽。所谓古德教我们穷理尽性，到达最圆满的，那就是如来果地。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，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我们知道几多，一定要做几多。最浅的五戒十善，大家都知道，顺从佛的教诲，那是顺义理；违背佛的教诲，那就是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。佛教我们孝养父母，我们做到没？佛教我们奉事师长，我们做到没？你能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种是小义。小义理更深更广的，佛在经常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你能将孝养父母的心推广到孝养一切男子女人，那你就是大义理。那还不是究竟圆满？究竟圆满，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不单止对一切人要孝养，同对父母一样，对一切畜生，对一切众生都要孝养，这才叫究竟圆满，亦是佛菩萨的大义，佛菩萨的真理。我们现在做不到，能做到将孝养恭敬达到整个人类，你就算不错了。暂时不讲十法界，只讲人法界，你能普及到人法界，你就算不错了。咁点先叫孝顺？我哋喺前面同各位忠孝嗰段讲咗好长，顺性就系孝顺，唔系顺情。顺人情错啦，顺性德。边啲系性德？五戒系性德，十善是圣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这些是违背了义理。 咁係不孝啦。我哋妄语两舌违背圣德是不孝，是不顺了。世出世间圣人教我哋标准已经建立了，我哋一定要顺从符合呢个标准，唔可以违背，佢系善恶嘅分水岭。但系我哋行善难，做恶容易，原因喺边度？无量劫嘅习气。佛理经常讲得好，我哋烦恼心所26个，善心所11个。你就諗下，恶多善少，所以做恶太容易，做善就太难了。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高度的觉悟，要真正醒过来，这种人叫开悟觉悟了。将自己烦恼习气控制住，顺住义理而行，我哋就会有成就。出家人要记住，我系讲老实话，如果你有个道场，你绝对堕阿鼻地狱。咩人可以有道场？大彻大悟之后，古时候佛教传到中国，出家人先管理道场，管理道场嘅系咩人？都系佛菩萨再嚟嘅。管理道场系为修行人服务，系佛菩萨，唔系凡人。我哋是佛菩萨再来，咁得冇问题。你大慈大悲，你做护法，管理道场是护法，唔是修法，是护法。你是菩萨，你是佛陀再来的。如果我哋知道自己是凡夫，烦恼习气未断，唔做。烦恼习气真的断了，还要看缘分，没有缘分勉强不得。我们这一生时光有限，太短了。如果你是中年，你知道你将来还有几年好过，以为自己可以到80、90，靠不住的。40、50走的太多太多了。我学佛出家那个时候的同参道友，差不多3/4都不在这里了。他们都是40、50走了。黄泉路上无老少的。所以每一分明光，我们都要将它掌握住，不可以浪费。